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老警察对林星说，后来我问他了，我问他，你还爱林星吗？ 林星使劲儿盯着老警察的嘴，几乎不敢眨一下眼睛，这是他最终要等的话。他看着那张棱角分明的嘴紧闭了一会儿，终于又张开了。 他哭了，他说他不想说这事儿了。 林星的眼泪呼的一下跟着涌上来，可他心里说不清从哪里来了一股希望和勇气，像是什么东西死灰复燃似的。因为他知道吴晓是从来不哭的，他只记得在他父亲死的时候吴晓才掉过几颗眼泪。林星说，如果吴晓不爱他，他可以把钱还给他，他现在不是有钱了吗？他可以加倍的还给他，用不着再去赎身。 老警察说，这也是我急着找你的原因。我昨天去啊，主要是想请吴晓证实一下那笔钱他已经收到了，可他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爸爸留下的任何财产。如果他没撒谎的话，说明那个律师根本就没把那笔钱给他。哎，你那天给我看的那张收据确实是那个律师当面写给你的吗？ 林星几乎叫了起来，哎呀，是他当面写的，我可以跟他对质。 老警察说，因为吴晓今天就要和那个女孩还有他的父母离境去美国了，是中午的飞机，所以呢我必须马上把这件事跟你再核实一下。昨天晚上我查了饭店的记录，那个律师啊已经离开了饭店，可能回上海去了。因为这笔钱呢不属于我们公安机关必须追缴扣押的赃款，只是你们当事人之间民事性质的收付，所以我们只能日后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再去找这个律师查问清楚，看看这笔钱呢到底哪儿去了。这个女孩子和她父母今天中午带吴晓离境，她我们就不能限制了。但是我想，如果你自己愿意的话，可以以你个人的名义到机场去找他们，当面问问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时间还来得及啊。 林星愣了半天，似乎一时反应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愣了半天才说，我愿意。他与其说是要对那笔巨款的下落负责到底，不如说是对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能与吴晓当面告别的机会而深感意外和兴奋。他说，我愿意。 老警察鼓励地报以微笑，哎，那走啊。他果断地向历史博物馆宽大的台阶下面走去。 林星快步跟了上来，坐上了老警察的车子，飞快地往机场赶。路上他问叔叔，他还是第一次称老警察为叔叔，我想知道你干嘛对我们这么好，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谢谢你。 老警察笑了笑又不笑了，他说，谢什么？你是不是觉得这年头人都太自私了，谁要是帮谁干点事儿，反倒挺可疑？ 过 且吴晓他爸爸跟我说过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不信。其实他也不信，他更相信儒家的人伦关系，他对什么人好，什么人对他好，肯定都有原因的，都是因为和自己有某种关系，不可能无缘无故天下同体。所以我想你这么关心我和吴晓，肯定也有什么原因吧。 你说的没错，做任何事啊都是有原因的。但你要是认为一个人做事的原因都是为自己考虑的话，那就太绝对了。在我的这一生中啊，看到的舍己为人的事儿还是挺多的。人活着呢，都是图个快乐，图个面子。快乐和面子既有物质上的，又有精神上的。我敢说，高尚的人肯定比自私的人活得快乐，活得自由。你信不信啊？我关心你和吴晓，就是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挺高尚的。也许是我年龄大了，所以老是爱回忆我年轻那会儿的事儿，喜欢看到那种特别纯的东西。你和吴晓，虽然我不赞成你们结婚这么早，但你们还是挺纯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纯洁的爱情呢？因为纯洁的爱情都是付出而不是索取，一点都不自私。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为什么大家都爱看呢？都受感动啊，还不就是那小伙子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这就叫真爱。你真爱吴晓，你也不会有私心。吴晓也一样，为了拿那50万救你的命，他得抵押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呢我就特感动。现在的年轻人呢，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老警察的话无意中鼓动了林星的胆量，让他敢想过去所不敢想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吴晓夺回来呢？他突然肯定吴晓还是爱他的，那50万换肾的钱就是证明。林星的胆量和抖起的信心使心情变得万分急迫，无奈他们的车子堵在了东三环路上，寸步难行。老警察费力地把车子抢来拐去，已经竭尽所能，但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无情地过去，太阳升到了头顶，他们的汽车才开上了机场高速公路。老警察给足了油门，发动机的轰鸣和车前玻璃上的风声代表了林星势不可挡的激情。 他们很快赶到了机场，奔跑着冲进了新建的候机大楼，分头在人群中紧张地寻找，但是没有找到吴晓。从离港航班显示屏幕上，他们看到前往美国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说不定正在检票。老警察情急之下跑去找机场的公安分局说明情况，说的当然是有一笔与案件有关的款项需要确认下落。在这个理由下，机场的公安人员带着他们从一条内部通道进入了卫星厅。 但是林星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前往美国的乘客此时已经全部登机。虽然飞机尚未起飞，但是从老警察无奈的表情上，林星知道他拿不出任何正规的法律手续进入机舱去查问乘客，更无权延误这架国际航班的准点起飞。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架波音宽体客机缓缓离开登机桥，向跑道的方向滑行而去。稍顷，他们就听到了他直冲蓝天的轰鸣，并且眺望了他越来越小的身影，就像一个引向天空的银色句号，逐渐被刺目的阳光吸收吞并。 归程的路上，林星没说一句话，老警察安慰性的一再表示要帮他找到吴晓在美国的地址。因为涉及到吴长天案中的799万元人民币下落不明， 所以公安机关完全有权依法与吴晓取得联系。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请上海公安局找到从林星手上拿走了全部存单的那个律师。 林星此时的思绪已经听不进这些话语，已飘飘地随了天空中的那一点隐约的银色走得很远。在老警察开车把他送到扬州胡同的时候，他想，吴晓这会儿说不定已经看到阳光下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了。林星猜想，他家客厅黄色的墙壁上此时也一定投满了同样的阳光。他甚至天真的检讨自己，若果当初把这面墙按吴晓的意愿涂成红色就好了，如果以前事事顺着吴晓，那他可能也就不会跑掉了。 于是他把那墙壁想象成了红色，在阳光下红得那么热烈和激越。这时候他听到了有人在吹着一支萨克斯管，在吹那首委婉动人的《天堂之约》。他踩着《天堂之约》的旋律慢慢地上楼，越接近家门越发现这声音离自己很近，过去从未有过如此清晰如此逼真的幻觉。他走到家门口，清晰地听到那支曲子就是从他家的门里发出来的。他像做梦一样愣了半天，那深沉沙哑的音乐让林星全身从头到脚都燃烧起来了。他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来。吴晓，林星站在门口，用燃烧的身心静静地倾听，直到乐曲带他走进辉煌灿烂的尾声，他才推开家门。他真的看到了吴晓，看到吴晓在午后的阳光下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看到吴晓的眼里朦胧着一片闪闪发亮的泪花。吴晓想冲他笑一下，但还没笑出却低了头，用粗粗的嗓子，用最最平常的声音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 吴晓是从一个几乎彻底垮掉的精神状态中侥幸归来的。他目睹了父亲的暴亡，经历了牢狱的压抑，但林星终于证实，吴晓的心死还是因为爱人的背叛。他一直认定父亲的死和自己的罪全都是由于林星的告发。 如果这一下他就真的不爱林星了，那反倒是一种最简单不过的短痛。但当他说不爱时，才发现这个爱已经深深地植入他的骨髓，刻进他的灵魂里了。这种伤口不能愈合的煎熬是最难忍受的。林星现在才理解为什么吴晓要逃到另一个遥远的都市，要把自己藏进一片陌生的人海。也许他那时所能想到的唯一解脱，就是躲开这个给了他失望和灼伤但又无法彻底忘掉的爱情。这时候他遇上了那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华裔女孩。这时的吴晓已身无分文，白天找一些临时需要苦力的小店小铺去做小工，晚上到一些酒楼在食客桌前吹萨克斯管，这种演奏就和要饭差不多。酒楼是不给钱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客人的小费，常常吹一晚分文未得，还要遭人的白眼。 那天女孩整个人吃饭， 看到邻桌一帮人听完一曲，非但不予施舍，反倒羞辱奚落。小伙子不卑不亢地听着，脸上的清高不着形迹，但相当深刻。女孩被他偶像式的面孔和金子般的沉默迅速征服。他请他过来吹了一曲，然后出手阔绰，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萨克斯少年在重赏之下竟显得相当淡漠。尽管女孩的美貌、热烈和富有，以及良好的气质和教养，同样也可以让任何男人为之心动，但连吴晓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他把林星恨之入骨的时候，还会在悄悄地思念着林星。他不清楚，林星是否已经占据了他心灵中最软弱的那个深处。 多少次夜深人静，躺在上海里弄的那间小旅馆闷热难当的木板床上，他默默想着的总是林星。林星贫病交加，谁去照顾？没有人照顾，他会死吗？这个可怕的情景不止一次在梦中把他吓醒。他恨林星，可是一想到他这样孤独地死去，他心里还是像刀割似的。他们毕竟有过生死相托的经历和约定，他和那德州女孩一直是远近适度、亲而不腻的，可他向他提出的第一个求助竟然是50万元这样一笔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德州女孩一口承诺了，他以美国式的直率和狂热表达了对吴晓的爱，同时在他的父亲和律师的操作下，又以美国式的商业规则安排了自己的这笔感情投资。50万元现金很快汇入了吴晓指定的地址，在为他偿还此项巨额债务的同时，一份授权律师办理离婚事宜的委托书上也签下了吴晓的名字，就像当初吴长天在潭柘寺塔院里提出的方案一样，林星多情的生命总是离不开无情的交易。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生命是如此的多情，才会吸引那么多日月之光、天养地护。在一个麻木的黄昏，吴晓终于看到了那位老警察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了有关他父亲的一些情况，但是更主要的说了林星，说了那个事件的始末及林星对他的挚爱、保护和援救。吴晓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信反复读烂，然后悄悄地哭了一场。当他想回家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身不由己了，他已经被人用50万元买走，他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名字。那德州女孩对他全心全意，一片真情，他若毁约弃诺，什么都不认了，不仅要背上良心和道德的重负，可能还将承担某些法律的责任。他的法律知识本来就少得可怜，让那位律师三言两语就能弄得张口结舌，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找到林星，以致那个离婚协议他签了字也无法办成。他向他们交代的家庭住址是京西别墅，律师专程赴京到京西别墅来找林星，当然一无所获。在吴晓嘴里，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妻子林星。所以那个晚上，林星在德州夜总会的突然现身，几乎等于自投罗网。 林星的出现使那位德州女孩一下子看清了事情远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外滩的灯火让她清楚地看到了林星与吴晓相逢时的动情，于是他紧锣密鼓，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吴晓的出国事宜， 并且暂时瞒下了律师交来的那笔巨额遗产。女孩子的心肠在这个时候比谁都狠。 这就是吴晓的故事，是一个八天八夜也讲不完，但是两句三句就能概括下来的故事。这故事的结尾就是吴晓终于回来了。那位老警察在他赴美前夜的造访策动了一切，他使吴晓有条件能在登上飞机之前用799万元现金居高临下地将自己的爱情一举赎回。 林欣和吴晓的幸福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扬州胡同的小屋里又有了袅袅炊烟。吴晓又回到了天堂乐队，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乐迷，包括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满心爱意地迷着他。但是吴晓已经习惯了他自己的家，习惯了只爱一个人和只被一个人所爱。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他们收到了一张汇票，一张金额为745万元的巨额汇票。德州女孩寄回了应当属于吴晓的财产，扣下了她为她的爱情而支付的数目，以及相应损失的利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随票附有银行同期贷款的利率表为证，公平清楚。一下子变得富有的他们将怎样生活呢？林星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规划。他和吴晓到底能够相爱多久，就更没有办法提前规划了。 永恒的爱是没有的，林星已经能够平静地提醒自己，但他还是那样全心全意地不留余地地爱着吴晓。他享受着每一天相爱相守的过程，过程就是他的目的。他不去顾及他的爱情在今后难以预测的某一天会出现何种意想不到的结局。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朗诵董行集。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呢把骆驼跟祥子的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北平的洋车夫有好些派，年轻力壮腿脚伶俐的讲究拎漂亮的车拉整天，爱什么时候出车爱什么时候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者是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弄好了，哎，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呢，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也没着落，但是也不在乎。这一派哥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者是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微差点的，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跟车都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的时候呢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儿，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跟本事，钱自然也就多挣一些。年纪在40以上20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跟自己的脚骨。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就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需快跑啊。20岁以上的有的从11、12岁就干这一行，他们很少能到20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时候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呢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40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经拉了10年8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慢慢的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势，讲价时候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扇着那些个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汗的时候 长长的叹气。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绝没有想到自己能跟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是笑意，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撒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了。此外，因为环境跟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原海淀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脚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园，在永定门外的走南园，这些都是跑长趟的，不愿意拉零座，因为拉一趟就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郊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东郊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者是西山。气儿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儿，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者是黑的裤子，裤腿儿特别的肥，脚腕子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跟他们争座或者是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有了以上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祥子在跟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脚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的手里，可说是高等车夫。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一年两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来。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能赚出那辆车来。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跟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 在他吝人家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需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跟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他不怕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点，或者是多受点教育，他绝不会落在拉洋车这一行。他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18岁的时候就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做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嘛，多着一些变化跟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地点，就会遇上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跟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呢是他还没有跑过，还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是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他有身体跟力气，只要试验个10天半个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拎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1年2年，即使是3-4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跟目的，绝不是梦想。20来岁的时候，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有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么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跟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子，裤脚用鸡肠子带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啊，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那点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毛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差不多跟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跟右耳朵之间的一块 不小的疤。这是小时候在柳树底下睡觉，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儿，但不好跟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跟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上、小茶馆里、大杂院里，每个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个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呢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便是出于天才，那么他天生来的不愿意多说话，所以呢也不愿意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跟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功夫去思想。他的眼睛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了，他就随着心里所开开的那条路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像咬着自己的心。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拎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裤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么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的必须经过的一关，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子的去跑。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悉，即使有的时候绕点远也没多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啊。拉车的方法嘛，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哎，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个老油子们。知道了这个短处嘛，他干脆不大到车口上去，哪儿没车他放在哪儿。在这个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地讲价，而且有时候啊不肯要价，只说一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竹杠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佬，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等到人们问他认识啊，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似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么样才好。两三个星期的功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跟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的， 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两脚蹭地，跑跟走的速度差不多，而又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50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有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涵，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点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做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绝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力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声响，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让坐车的人觉得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轻地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到达车的各个部分，脊背微浮，两只手轻轻地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又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头，这也得算很名贵的了。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拎的那辆公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连，双灯，细脖大喇叭，值100出头。要是漆工跟铜活含糊一点呢，100元也就可以打住了。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100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100元就是1000天。1000天，把1000天堆到一块儿，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1000天、10000天也好，他得买车。他想好了，第一步他应当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平均1个月有上10来个饭局，哎，他就可以白捞2-3块的车饭钱。再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8毛的，也许是3头5块的，一年就能攒上50-60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进变多多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1年半的功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是旧车建新的。他真拉上包月了，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不错，他确实咬了牙，但是到了1年半，他并没有还上那个愿。包车确实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不幸啊，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3-2个月还是10天8天吹了，得另去找事。自然了，他得一边找事儿，还得一边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骨，而且要继续的急需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致的跑，好像老想着什么， 越想就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瓷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人，甚至有一次因为急于要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设若他是拉着包车，这些个错绝不能发生。一搁下了事，他心里不痛快，就有点愣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是要赔钱，这就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有时候他懊恼地睡上一整天，即使睁开眼睛，一天的功夫已经白白地过去，他又后悔，是又自恨。还有呢，在这种时期，他越着急就越自苦，吃喝越没规则。他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可是感情他也会生病。病了，他舍不得钱去买药，自己硬挺着，结果病是越来越重，不但得买药，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整整的三年的功夫，祥子凑足了100块钱。 听众朋友，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